第29集，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那孩子的亲爹是谁。傅云羡不以为然， 你们小孩子的爱情最经不住考验，你那个白静不也是这样吗？ 傅大律师能这么说，一来是火眼金睛，程烟那日的表现显然不正常，二来也是这类当事人见得多了，早已见怪不怪。但许苏不同， 我不信，我一个字都不信。 许苏瞪起眼睛呲牙，一副爱情遭出卖，理想被亵渎的不痛快的模样。他先是顿手跳脚，进而转身就跑。 我们打个赌，我这就去证明你是错的。 傅云羡仿佛胜券在握，也不问他赌什么。 你的刺身。 气羞羞的没跑多远，许苏一听这话又气羞羞的跑了回来。他打小就有一点好，再苦再难的日子都吃麻麻香，从来不跟自己的胃过不去。然而一顿饭竟吃得很不是滋味，第一口寿司的鱼味未消，那新鲜的鱼肉也连着几口仍在口中弹跳。许苏却无法自控地回味着傅云羡的这番话，如同着了魔。傅云羡那一巴掌没折了他的大面子，反倒是那番话让他心里翻江倒海，连着几宿都睡不好。思前想后，他索性请了几天年假，跟着韩建去办案。为了这件案子，许苏真的是倾尽所学，比韩建与庞胜男都乐意卖力气。窝在韩建那栋破出租屋里，他研究从法院拷贝出来的卷宗与视频资料，反反复复地看了几宿，一点细节都不敢遗漏。直到某天天光大亮，他忽然一拍大腿，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发现了一处被控辩双方都忽视的关键。身为目击者之一的那个推婴儿车的女人，出电梯时婴儿车被卡了一下，不得不转身背对电梯门，才将婴儿车拉了出去。随后女人开始惊慌奔跑，做出尖叫的姿态，并离开监视画面。可监视器上的时间不对，那个时间点邹杰的老婆极有可能已经坠楼了。傅云羡曾经对他说过，四成证人的证词都与事实存在一定的偏差，当庭质证很容易扭转局面。许苏大三在军汉实习那会儿曾跟过一起故意伤害的案子，就跟渠陵案的情况相似。当时位于街头的探头没有拍到被告人行凶的过程，却拍到了一个正在街边洗车的目击证人。法庭上傅云羡刻意摒弃法言法语，以最直接甚至有些粗鲁的语言质问证人背后长没长眼睛。虽被法官敲响法锤提醒注意措辞，效果却十分显著，证人当庭翻供，被告人最后无罪释放。第二天，一宿没合眼的许苏又让韩建开车带他去案发小区。有了上次冒充电视台人员的经历，他对这个小区熟门熟路了。在一栋与案发地点构造完全相同的大楼里，韩建依许苏的吩咐在上下楼梯之间来回跑了20遍之后，许苏满意的点了点头。 你现在的状态差不多是个70岁的老太太，可以计时了。 韩建虽是老实人，但对这一遍遍跑楼梯的无用功仍有微词，许苏就呼了他一巴掌。 人蠢就得勤快点，你的案子你不跑，难不成我跑啊？ 许苏大学那会儿不这样，也就是这些年在军汉，在傅云羡身边变得愈发骄纵蛮横不讲理，他自己也清楚，但偏就不乐意改。小爷就这德行，你们爱谁谁。于是韩建又跑了第21回，花了相当长的时间，累得跟狗似的。许苏满意的掐了表继续说， 8点整电视剧结束，8点02分渠陵已经报警。根据那个目击者自己的口供，你想想，一个年近70的老太太，有没有可能在短短1分多钟从自己居住的楼层来到案发地点，目睹整个行凶过程？推人下楼致死与别的杀人手段不同，杀人行为只有一瞬间，现有证据无法确定邹杰老婆坠楼身亡的确切时间，但证人证言明显与常理相悖，所以不能排除是办案人员先入为主对此案进行了定性，进而误导证人做供。 爬20回楼梯折半条命，韩建好不容易喘过气来，向许苏坦言， 那天去军汉所之前，他跟庞胜男压根就没想过无罪辩护，仍然想辩酒后激情犯罪，强调瞿玲主观恶意小，请求法官网开一面。许苏睨着眼睛看他，满脸不屑。 拉倒吧，生理性醉酒是自限性行为，刑法明确规定这类醉酒犯罪应负刑事责任，一句话就被检方驳倒了。你小子可以啊，当年学的东西还没忘呢。 韩健憨厚一笑，老话重提， 我真是不懂，那天老庞也没说错呀，你干嘛不回去重读本科呢？你要当律师早晚超过浮云线。韩健这驴脑袋实在是烦人，不为瞿玲一条命，谁乐意跟他朝夕相对这么多天呢？ 许苏带他出了小区，望着道旁的柳絮，风中飘飘无所依，觉得愈发心烦意乱。 哎，你管得着吗？管好你自己手上的案子吧，还有什么困难说给哥哥听听。就是被害人家属那边闹得太厉害，记者都被他们招来了。 韩健想了想说， 这一点对我们辩方来讲相当不利。我干律师这两年也明白了，说什么司法不受舆论干预，那都是愿景，舆论压力大了很容易影响案子的最终判决，特别是一审判下的故意杀人，二审改判无罪，压力可想而知啊。老庞倒是想了一个主意，他想着私下去跟那些闹事的人沟通一下，这么多人十之七八不是亲戚，趋利而来的人最容易打发走了。 许苏弄明白了，庞胜男的意思是想用钱摆平他。庞大少爷是有钱人，为赢官司不惜花点银子，但人家里是死了人的，都当庭放弃民事赔偿了，还能为了一点钱就动摇？搞不好再参你一本，那可真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了。认认真真思考了半晌，许苏问韩健， 高院所在辖区的派出所你有人脉没有？ 韩健细细回忆，随即摇头， 我没有，但老庞一定有。 两人脑袋凑一起，许苏跟韩健分析，中院一审做出死刑判决，应该是因为这群在法院外示威抗议的人借瞿玲的前检察官身份大做文章，这年头法院也怕被媒体轻易扣上检法一家的罪名，所以难免矫枉过正。二审如今被害人家属要去闹，未免最终判决再次受舆论影响，得让那些群情激愤的人自动滚蛋才行。